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文渝桥到尾沟，出京方向的三元桥到五元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是车行缓慢的，还有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也是车比较多。另外呢，有一起事故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注意了，东五环的远通南北双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啊。北向南的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环铁桥，并且对机场二高速的进京方向的车辆也有所影响，所以建议大家要绕行。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远通南北双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北向南的方向的车队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环铁桥，并且对机场二高速的进京方向的车辆有所影响，建议大家绕行。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聊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嘟嘟嘟嘟嘟巴咚巴咚巴咚巴咚巴咚。 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藏，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这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哦，我为你歌唱，我。 到了这个时候呢，天黑的就早了，所以呢夜来香来的也会稍微的早一点点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有味道的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聊的是茶香，所以我们请来的这位专家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每周二都会来的年轻的茶文化学者，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是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放上的这首歌曲，不光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同时也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居然听出来了是谁唱的。是的， 听出来就送我，不听出来就不提了。 是的，是的，是的， 今天呢，当然除了送歌啊，送我们的茶知识以外，咱还有一个特别的茶，这茶好像眼有点生哎，之前 有 吗？ 有过，有过， 有啊， 有有有有有。 那可能那期我没来。 是，而且今天这款年份茶还是不错的 哦。 说心里话，我 你喝过？ 我没喝过。 你见过？ 但是不，但是你比如说啊。就是有几款茶我中心的都特别喜欢 哦 啊，你比如说花茶，从来没分享过，然后再比如说白茶，还是不错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乌龙茶 哦，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主要是从它的名字到它的器型，不是器型，就是条索那个型啊，都挺有趣，但是这款乌龙茶还是挺好的。 怎么它呢？它今天这条索的形是这样的吗？佛手形的 是吗？不是佛手形，不是佛手，球形。 哦，球形的， 碾揉球形， 小拳头。 我说的这个没错吧？都， 有一定的道理。这回不能完全的否定您了。我是很努力的想找出一些问题，还是可以的啊， 可以啊。 对，今天这个茶呢，应该是之前跟大家这个茶种类，之前跟大家在这几年里边一次 是 提过一次，但是今儿这款茶呢，又是第一次。因为上回说的那个是当年的，就是2018年当年的茶。 哦， 这个是有点年份的， 对，年初的， 四年的， 2016年的， 啊， 就是就差一大拇哥了。如果您要是明年再喝的话，基本上跟它的名字是同等了。 2014年的茶， 对呀、 哦，这茶也是。就是有年头的就会好一点吗？还是它跟之前的风味不太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说存茶呀，除去绿茶以外，其他的茶基本上都可以久存。那么久存之后呢，说是不是就更昂贵了？或者说是不是就更有收藏价值了？您可千万别听这话。我只能说呢，叫风味有所不同了。那就如同说酒似的，咱们哥几个喝酒呢，人比如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市面买的酒是一种，那有人可能就提出来了，说哎。咱家里有一瓶，那还是我90年代初上哪儿出差的时候买回来的呢，好长时间没喝过，哪天咱们几个坐一块把这喝了。那您是说那就比这强？不是，这就是个新鲜，是个新鲜劲儿，是个口味的调换，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分清楚说谁高谁低来。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那只能说是通过时间的转化，使得茶的风味有所不同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啊，应该是比较中性的。咱们不要讲那个啊，老茶就是好，因为它可能有一定的稀缺性，这个你不能否认。那么有稀缺性呢，可能在一些商业的运作上呢，就物以稀为贵了嘛。它走了这么一个路子，我说这个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特别了一些啊，来先说说它这名字呗，叫佛手茶。 对对对，今天这个茶叫佛手。那要是老听众呢，您可能听说过，因为咱们之前聊过一回啊，但只有一回呢，所以今儿还得好好的把它聊一聊。这茶呢是闽台乌龙的一个代表品种，那具体说是闽南乌龙的代表品种。那有人说闽南，我知道闽南有铁观音呢，安溪有铁观音，不错。那应该讲安溪的确是以铁观音而出了名了，安溪靠它出名，整个闽南茶区都靠它出名了，靠铁观音啊。但您得知道，安溪啊以及闽南是一个中国茶树的种类宝库，可不光就是铁观音一种。应该说现在家里这么多人呢，它的名儿是最大的，腕儿最大，但种类其实很多。但您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铁观音、黄金桂。黄金桂又叫黄淡，还有本山，还有毛蟹，还有梅栅，以及今天我们要给您说到的这款叫佛手。先告诉您，这是个树种。 它跟佛手瓜有什么关系？ 嘿，您这个很内行了。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我希望您可以回答得上来。现在佛手瓜多少钱一斤了？ 没吃过。 现在超市就有卖的，我那个体验了一下生活，4块多一斤啊。 真的 啊，现在这二年新鲜菜都很多了，那个您到超市去看都有。一提佛手呢，这是个茶树品种的名称，那总有个由来嘛。刚才我们下面老师问它的由来在哪儿呢， 佛手您想到的什么？您知道佛手茶应该说啊，据我的揣测会比较靠后一点，知道佛手瓜比较靠前一点，还得知道一样东西叫佛手柑。 没吃过。 哎，没吃过，那东西不好吃。佛手柑是什么样的？就这五个往一块一聚啊，这是金黄金黄的， 就跟鸡爪子似的。 是吗？ 嗯 啊，跟那个肉比较多的鸡爪子似的。 对对对对 啊，人家其实是个文玩轻工啊。你瞧瞧咱给说的， 就是练那个螳螂拳啊，就是这个样子。 哎， 对，坐在一起， 大家脑补一下，或者您一去上网查，那个照片都是有的。那叫佛手柑。佛手柑这东西呢，它是香橼科的，就是咱们说有点柑橘类的这种东西。可这东西有两个特点，首先来讲呢，看起来很怪；第二个来讲呢，吃起来不好吃。那它什么比较好呢？它就是味儿比较好。 什么味儿啊？ 香。 什么香呢？佛手柑的香。 不，就是柑橘类发出的那种香味儿。 哦， 香气特别好。你看有咱们的橘子橙子，你往那儿放，你不凑近了闻它不太香。 嗯， 佛手柑这东西呢以香著称，它的香会比较明显。所以这个不是今天去开发利用，那打很老早的时候，咱们的一些文人雅士呢也喜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文房里啊摆上一盆两盆的。它挂果啊，它可以是盆景挂果的。这个现在您到那个花卉市场还有，咱北京还有，您可以去看。那也有的人呢，您比如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用这干嘛呢？掺的茶里，他借他一点味儿。 嗯， 他的三清茶里边有一清就是佛手。 嗯， 梅花、松子和佛手，那佛手指的是佛手柑，这是一路东西。再有刚才咱们说佛手瓜，佛手瓜跟那满不一样。佛手瓜您见过哈？佛手瓜长得就跟那个，这话怎么说呢？ 就跟 这个带了棱的西葫芦似的。 哎， 嘿，怎么样？ 那很形象。 哎，你看啊，我总结一下啊，佛手瓜是一个肉比较多的鸡爪子，佛手柑是一个肉比较多的鸡爪子，佛手瓜是一个 带了 棱 的 西葫芦 、嗯。 哎，基本是这么一状态。这怎么吃呢？这现在很多南方的朋友呢，人懂吃这个，就是清炒，啊，直接清炒就可以。我在南方呢，我还吃过就是煲汤， 煲汤，对， 把它这煲的汤里那汤甜，嗯，说那汤的甜度会比较好。我一问这是什么，他说佛手瓜，他尤其是切开以后呢，我就以为西葫芦呢， 嗯， 我瞧着是差不多的意思啊。那么再加上这佛手茶，佛手茶到底和谁比较有关系呢？首先来讲，我跟您说，它是以什么比较像呢？像的是佛手柑。佛手柑 就是那个清甜的味道啊。 不对， 哦，是形 也不是。 嗯， 是香气 也不对。 好，那没什么了。 还有 树长得差不多， 靠边了， 叶子长得差不多。 答对了。 哦， 叶子跟佛手柑的叶子差不多， 非常像。 哦， 非常像，那几乎是乱真的。如果您第一次瞧，您基本瞧着是一个状态的，它是很大片的叶子，而且这个叶子呢隆起一点一点的鼓包。这个如果您家里养过这个佛手柑啊，因为在北京我见花卉市场有卖的，而且人还挂着果卖给您，这种的，您看它的叶子形状，您倒有机会到茶山看那茶田，说哟，这我知道这佛手，说您怎么知道的？您这么内行，不是，跟我们家佛手柑那叶子差不多，这俩长得像，以此而命名。它倒不是这茶的长得像佛手，它长得更不像那佛手柑了。那佛手柑长什么样啊？跟鸡爪子似的。它跟佛手花呢关系就更不大了。当然也有人讲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它做出来的茶要带一点香橼香，香橼是佛手的雅称，就是带一点香橼的香味。那橼字怎么写呢？不是缘分的缘啊，是木字边的那个。 哦，我以为是原来的缘。 不是不是，缘是也是植物嘛，你它带木字边的，你一查就知道了。哎，那么就这么着，这个茶的名字就跟这个挂上扣了，得这么一个名字。 哎，那做出来的形是球形是吧？ 哎，那是球形乌龙的一种。那我今天现场呢又带来了三款，咱们复习一下上堂课学习的内容啊。 小胖你抢答啊， 你上回来了吗？ 他来了 啊，好像来了。 你看我一说这个教学内容，你是不是想起来了？好像有， 不太记得啊。 能说不记得了？ 嗯， 我是这样啊，同志们，这个看视频的看得很清楚。 对，大家可以两种方式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种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 APP 啊，有直播的页面；还有呢，电脑搜索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啊。 对，就视频也能看。 至少我认出其中一款 花茶， 不是，其中那款一定是桂花乌龙。 我呀今天出门忙，我应该把这给你剃出去。 我拿我动这心思，我拿一袋把这个茶挑出来，完了会好一点， 对吧？因为里头带桂花的，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哦、 哎，我们看啊，这手里有三款茶，这三款茶呢都是球形乌龙， 嗯， 都是球形的乌龙，是吧？ 嗯、 那么其中有一款是咱们今天跟大伙儿分享的这款兰若佛手， 嗯， 那看看是哪一款吧。 好，这仨。哦，色儿还真不太一样， 对吧？你看这个桂花乌龙， 带金花的这就放出去了。 对呀、啊， 这是桂花乌龙， 就剩这俩了， 一个红不刺裂的， 对，一个黑不刺裂的。 对，哎呀，我觉得咱俩商量商量，一人挑一个， 可以吧？ 行不行？ 嗯、 你挑哪个？ 我那就红的呗。 那我就挑这个， 可以。 嗯 啊， 来， 举起来，我瞧一眼，魏老师， 我这袋少， 我这袋是佛手茶 啊，就是你答对了， 漂亮。二选一啊， 这还对不了。 对， 但是您看一眼，您各位二位拿着看一眼。首先这两者，那谁能告诉我另一个是什么？嘿，这要知道了，咱出去就骑。我今儿不过了。 嗯，另一个如果要让我说的话啊，添鸭屎香， 是吗？ 嗯， 鸭屎香条索不是这个，我今儿刚吃。 是条索比较长，但是它至少色型很像， 是吧？ 哎， 哦，一色儿像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吧，这是不是闽南的茶？ 是闽南乌龙， 是也是乌龙。 嗯， 但它一定不是铁观音。 我 觉得它一定是， 它就是铁观音，别猜了。就时间很有限的，你说二位这是不要墨迹了啊？ 好吧。 那一款是铁观音，这一款是佛手、 哦、 他们俩首先的区别是什么？是颗粒的饱满度大小有区别。 嗯， 佛手明显变大。 对， 佛手大，因为佛手的叶张会比较大。 嗯， 就是咱们说叶子大，那么这个叶子比较小。那说叶子大小跟那球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您拿张 A4 纸攒完了，和您拿半张 A4 攒完那球，俩球都不长一边大。 嗯， 我这么说形象吧、 嗯、 就这道理。所以说您看到这种颗粒比较饱满比较大的像佛手、 嗯、 可我为什么又拿了那款桂花乌龙了呢？这个是这个出题的老师呢不太用心了，我应该把桂花挑出去呢，这个知识性趣味性就陡然而增。 是， 您看那个桂花乌龙颗粒也很大，您拿起来看一下，桂花乌龙颗粒也很大、 哦、是是是， 非常大。可是跟这个的区别在哪儿呢？这个揉得很紧， 但是你闻这个可香了 啊，那是香， 那是有桂花， 可香了。 哎，但是你闻这两个佛手茶和铁观音几乎味道非常之淡，但是这个佛手茶的味道很重。 哎，还真是， 是不是？ 真是。 我闻这个啊， 喷鼻儿香。 嗯，还是这个好。 那是，那你是爱闻花的味道， 好甜蜜的味道。 嗯、是是是，来啊，文吉起舞说了，今天分享的关键词是什么呀？我们再重复一下，是乌龙茶。您如果想分享的话，就发乌龙茶这三个字，您就可以进行分享了。因为今天的份数不多，而且说心里话，今天的这款产品还是不错的。包括像孙玉琪也发来了照片，他说上次从咱们这儿分享的叫拈花佛手， 2018年当年的佛手茶。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这个呢 2014年的佛手茶， 就有点年份， 这是年份佛手， 拈花佛手吗？ 叫兰若佛手， 兰若佛手， 拈花兰若都是咱们佛教中的用语。 嗯、 那咱们到下节再给您讲这个佛手茶自兴起， 嗯， 到传播，都与僧人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佛手茶的文化部分。 嗯、 所以我起的名字的时候就借了一个这个名字。 对， 行， 对， 嗯，关于文化一会儿再说。 不过真的是挺有意思，就是今天我一看就是这个内容嘛，我就想问问多宝宝，就是他到底是形像佛手啊还是什么，所以让他讲解了。你比如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给家里人老得念一些书，然后在书上我也学到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啊，我觉得真的大千世界。就是你比如说在沙漠当中不是长很多的类似于刺儿球 仙人掌、啊、 仙人掌， 嗯， 你知道谁吃它吗？当时我都想、嗯、我的妈，那么大个儿， 骆驼 那么长，对，骆驼吃， 哦， 吃的咔咔的， 关键也没有别的可吃，可能是， 不，但是它不怕， 不怕扎， 不怕 疼，它不说，可能是， 嘿，吃的可开心了。哎，这个我没想到。然后再其次，我先是以为鳄鱼在河里应该是很厉害、 嗯、 特牛叉，就是基本上无人敌的那种，但是他怕一个东西， 河马， 错，就是你比如说你穿的貂啊， 他怕 水獭， 貂啊、 哎、水獭，说水獭一家子六七个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活泼27岁男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全工，哎，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咱们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哎，好嘞。这个今天夜间啊，风力不大，这个气温会快速的下降。到明天清晨的时候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啊在-10°，这个深山区将在-15°以下了。所以明天早晨呢，这个户外的感觉是寒气逼人。不过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气温就开始逐渐的回升了。明天呢，预计最高气温为1°，后边呢这几天也是缓慢的这种走势。到这个周六吧，这个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到了周日呢，这个天又会迎来晴朗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啊，甚至可以达到6°上下了。那么相对这几天来说呢，就是比较暖和的天气了，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的一个趋势吧。 嗯，好的。那这个其他的城市的啊，尤其是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也有。这个从全国的天气看啊，像今天啊，长江以南地区天气阴沉，是伴有小雨。这个下午2点，南京、武汉的气温啊，仅为4°，这个是格外阴冷。那么明天呢，这冷空气会继续这个影响江南地区。这个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个风力会减小啊，但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啊仍然是偏低的。明天早晨像长江北部一带最低气温在-3°到-1°，那么江南地区啊这个空气湿度是很大的，所以感觉阴冷的程度啊就是比较重。另外呢，在贵州和云南一带啊，由于这里啊有10万大山支撑啊，这气温起伏是很大的，天气是忽冷忽暖，所以到西南地区旅游一定要也要注意这种啊，这个防寒保暖了，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 好， 再见，全工。 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以南南向北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再跟您说一下，东四环啊，慈云寺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的联络线方面，姚家园路的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朝阳北路红领巾桥到十里铺路的出京方向，还有建外大街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城京通快速啊，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比较多。

你这么说人编辑也不合适。 哦，哎，你吃不了给布出去了。 另外你看方人家也说了，哎，你带了三款茶，桂花乌龙我喜欢，有分享吧。 哦，那个桂花乌龙啊是我的一个教学样品，二位觉得好闻吗？ 特别好 啊，加香精了。真的真的真的、 哦、 这个是我本来教学的时候用的啊，这个是不是觉得特别香啊？ 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不是说嘛，我在杭州植物园确实喝过，还是真的很喜欢。 对，桂花乌龙本身还可以，这一款它是这个带香精的 啊， 我是本身平时日常教学的时候我就拿这个给学生们看的、 嗯、 这个好香精三年了历久弥新还这么香呢。 天哪， 这好几年我就用这个。 行、嗯来吧，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啊，我们的关键词记住啊，是乌龙茶。那、啊、正好也得让多宝宝说，这款茶冲泡出来的汤色是香槟金。 哎，这还真差不多。你们是茶在二位手里呢吗？茶在二位手里。 在呢，在呢。 你看一下那茶的干茶的颜色，您先，就拿它跟那我给你拿那铁观音这俩看。 嗯， 黑绿黑绿的。 对。 那铁观音呢？ 红绿红绿的， 红绿红绿，多难说呀、哎！错非是你们二位啊？对，这两款，您说哪款的年份更久一点、啊？ 当然是红 绿 黑 绿, 黑 绿、 哎。哦，终于没弄好哦。这个是佛手的年份，还算新的。 哦， 我拿这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咱尽量少拿东西，能多说明问题。这个佛手茶是2014年的茶。 嗯。 其实来说是年份乌龙了，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这是今天这个茶的一个算特色吧。也是做的比较早的佛手了，我没有更早的佛手了，说实话啊，因为自己那之间没有留样了。那么那一款茶呢，是我拿的一个标准样，是2006年的观音。我想告诉您的是，茶叶陈化在它表面会发生变化， 就是越放越红吗？ 对，颜色会越放越有这种，因为这个红的那个您就是看的是观音啊，看不出绿来了吧。 对， 就是绿在变化。 嗯， 哎，那是说明绿在变化。您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这4年的佛手啊，就当4年吧，应该说还有这种比较形容叫什么绿呢，你们叫 深绿色、 棕绿或者是墨绿。 如果按车来说的话叫马鞍棕。 这真厉害，你这谁能跟你聊到一块儿？现在 这棕嘛，就那种红棕红棕、 嗯，但是透着一点绿。这个佛手茶现在还 对 啊，我们评茶的时候写叫沙绿色， 嗯 啊沙绿色，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嗯，它这个颜色转换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刚才您问我汤色，我就先说这个干茶的颜色。那冲出来的汤色呢，的确呈现一个香槟金的颜色吧，口感上有特点。 说， 口感上。佛手茶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两点，第一点在味道上很像梨汤的感觉。 啊， 梨汤？ 对，所以这个佛手茶啊，咱们得一点一点讲啊。佛手茶，先挖这坑啊，这梨汤一会儿我给您填上啊。佛手茶这个茶起源自安溪，发展发扬光大在永春，永春是安溪边上的一个县。不是永春泉的永春、 哎、 是永春老醋的那个永春，永春产老醋啊，您得到南方一买醋，就跟现在咱们说山西醋似的，现在在北方吃山西醋，在江南地区呢吃镇江醋最多，但是在这个福建地区呢，那就是永春醋是第一的，那在当地就吃这个是最多最好吃，就这个县。那么发扬光大是在这个县，可是这个茶传到了武夷山，也有武夷山叫佛手，没有了，不叫了，改名了，就叫雪梨，名字就叫雪梨，就说它具有雪梨汤的甜润的味道，这个是它的茶汤里边非常有特点的。 还是雪梨好听 啊， 英文名字都有了 啊。是你来一个 Sherry、 哎、这个不让他说出来他不高兴。这个咱们接着说这雪梨的问题啊，那他说的是它的味道的口感，它和铁观音有很大的不同，铁观音的口感应该叫霸气的成分，观音上有霸气，但是这个乌龙茶里边的佛手呢，以柔和甜润而著称，它的汤是很柔很甜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您知道这茶有回甘，回甘的点是不太一样的，有的茶的回甘在舌尖，有的茶的回甘在两颊，观音就是在两颊，还有的茶的回甘呢不在舌尖也不在两颊，在喉头，佛手茶的回甘就在喉。 也是，再深就回不了肝了 啊。这句就可以不说了。这个它回甘的感觉，它其实是一种喉韵，就是在喉头会有非常甜润的甜滋滋的感觉。这个又是跟观音不一样的一点。我为什么老拿它跟观音比喻呢？因为有的不太了解的朋友啊，乍一看是差不多的，又都是球茶，都是乌龙，一问哦，都是闽南的，但其实还是有差异的。他们两个如果您对冲对泡，亦或者说很多喝惯了观音的朋友，你去喝佛手，那真得叫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就是中国茶的特色魅力，百茶百味，跟吃菜似的， 真好。 那你比如说川菜，人现在也不是都辣，也讲究各有特色。 那当然， 哎，我听人家那厨师傅说，也是多少种的味型，把他们给分出跟我们那香型似的， 对， 他分出味型来。这茶也是一样，别看都产在闽南，离得近嘛不远，茶树要是外行看看不出来， 嗯， 干茶摆这儿，我不教您看，很多人也觉得差不离， 对， 但这一说就有，但不说就看不出来。但您喝的味道，这不用我教了，这不用老师说这教着，您一喝你就知道这俩茶不一个味儿，风格迥异，差别性是很大的。所以这佛手茶有特点，喝惯了乌龙茶的朋友，我觉得啊，能喝到佛手这个段位的，就算咱们说玩的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冷门，它都不是说它多高级的意思。那因为常年的铁观音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吧，享有盛名。一提都是这个，谁还知道什么叫本山毛蟹黄金贵啊？谁还知道佛手啊？还有一点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这永春这地方啊特别，他下南洋的人太多，就咱们说以前就闯南洋啊，到外面讨生活的。现在我到永春，他们那个侨联那个负责的同志跟我说呢，说在海外啊，东南亚地区永春籍的人呢，比我们现在永春实际的人口啊多好几倍。 嗯， 就是现在一提外边，比如说马来西亚，我到马来西亚我就去过，马来西亚就在马六甲那个城市的永春会馆。还有会馆，那就在各地啊，永春籍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最喜欢喝自己当乡本土的佛手茶，所以这茶以前外销最多，没有什么留在内销的渠道上了，所以为什么也不知道呢？也有这么个原因，就跟那单丛似的。 嗯，好，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乌龙茶。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那接下来也得先让多宝宝说一下冲泡的方式啊，那说完了以后我来问我。哎呀，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好，先说冲泡方式。这个茶呢，我个人的感觉呢，两种方式，一种是功夫泡法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说，您基本上准备一个小壶吧，就是咱分享过的壶也行，或者您家里说没壶没有盖碗，盖碗也不错。茶水比例呢，要是1:30呢，我个人觉得淡了，这是我的经验啊。150毫升的水，您搁5克呢，稍少。我觉得呢，搁6克。都没问题，因为它不容易苦。刚才我说它是以甜润著称的，柔和甜润是它的特点，所以投茶量呢可以适当的往多走一点。您放心，这茶也是焙火茶，因为大家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很呼吁我们的乌龙向传统工艺看齐，能够再回归到焙火茶的观念上，这样你喝起来身体比较温润。那这我说功夫泡法，能泡几冲呢？这个要看个人手法，我个人觉得5到6冲是没问题的，跟观音是差不多的。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比如说今天我看到夏明老师来的时候，他端了个保温杯，你说你里边泡的是 鸭屎香， 那鸭屎香是搁在里边的吗 ？No， 茶水分离之后只放的茶水。 哦，这种人是很讲究的啊。一旦有的朋友说我不能讲究他这个什么程度，因为我还得掺一壶，我就只能这么泡怎么办呢？那也可以。那您保证这茶水比例呢，基本上啊，你就算150毫升，您搁1.5到2克茶足矣，那我这300克的杯子你也就搁个3克茶叶就行了，这么一闷也能喝。喝的是什么？喝的是汤的感觉。香气上你要这么闷着泡，总要是比盖碗冲的呢减低一点。 对， 这也得实话实说，因为那能讲究能将就嘛。您现在出门了，出差了，您就喝这一口聊胜于无。哎，那就咱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就这意思。 好，哎，我想从名字上来问问，因为好像北方的茶取这样的名字的很少，但是南方的偏多，因为可能它有一些寓意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想法吧。你比如说像观音啊、 佛手啊，都类似这，他是要取一个类似于好的兆头啊，好的思路想法，有这么个意思吗？ 哎，您讲的这个很好。有人说这个茶呢是以这个佛手柑的叶形和它的叶形很像而闻名，这是对的。但是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说到这一点呢，就又不一样了，它牵扯到背后一个更大的一个文化的动因上。我专门到闽南的永春呢去考察过，和当地的这个同行啊前辈们也去聊这个事情。大家现在都说叫永春佛手安溪铁观音，听着多顺序。哎，但其实您可得知道，佛手茶的发源地仍然是安溪，也是安溪发源的。但是这叫什么呢？墙内开花墙外香。咱您这儿发源没在您这儿火起来，到人那儿火起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清代的康熙年。清代的康熙年就在安溪有一个齐虎岩，在齐虎岩发现了这个佛手茶的茶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叶子很大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说呢，它就是经过常年的有性繁殖的这么过程之中啊，出现了一些变化，被当地的民众的给选育出来了。到了康熙晚期的时候，这个茶就已经传到了永春了。在哪儿呢？叫狮峰岩。您听我说这俩地儿啊，一个叫佛手岩，一个叫齐虎岩，一个叫狮峰岩。您别以为这是俩名胜古迹，不是，这是俩寺庙。在闽南地区不叫某某寺某某庙，不这么叫，叫某某岩，岩石的岩，就是讲寺庙。所以说狮峰岩，说这个白虎岩，包括我去，你说咱们逛过永安岩，我第一次跟人跟我说到闽南，那是在泉州下边的德化，人说咱们今天没事啊，咱闲的上永安岩逛一圈的，我以为爬山呢，我还穿双登山鞋，不是，是个大庙，去了看才知道是个大庙。那我跟您讲，他发现也在安溪的寺庙，那么传播被发扬光大又在永春的寺庙，所以您说他起这名字跟这有没有关系？他一定有一定的联系了。哎，那么就是说背后有他更深一步的文化动因在里边。 对，其实就类似于说，哎，某些朋友他就这门灵，就一门灵啊，而且人家钻的比较深，想的就比较多，所以人家在这方面啊成长的就非常的快。你看今天上午在交通台做节目的时候，后来我就跟他们聊，因为聊那个电动车啊，新势力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比如说我在大概2000年前后的时候吧，那时候我一同学，然后因为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嘛，然后人家说了，说维子咱们吃顿饭，我闪了，我说不在北京干嘛去啊？说我去深圳了。那个时候在深圳，那就属于还是比较新兴的地方。当然房子便宜啊，然后人说要走，后来我们吃顿饭，我说那我请你吃饭呗，然后我们一块聊天。当时我觉得我都很高级了，翻盖摩托罗拉，那都挺好的，而且个儿不大的那种电话，人家使的好像是三星的 Anycall 啊。然后当时酒过三巡之后，他跟我说，叫他说维斯，实际上你现在对电话的认识浅了。我说我能收短信的同时还能收彩信，多高级啊。他说不，他说未来你看这电话，那个你能拿它看电视，那你能拿它上网，然后你能拿它支付等等。那时候我当时说心里话，第一我真不懂，第二他说完了以后，我当时就想，这个人疯了，这个人入了他的那个科技那个圈子，他不能自拔了。但是你想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所有都实现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哎呀，干一行爱一行。看来人家钻到那个圈子里，人家能十几年之前就想到这些。 对对对，当然这也是比较幸运的。也有一批人就跟那个有一部电影演的一样，囤了一批 BB 机，说十年之后要发大财啊，结果就折了，是不是？ 那你说这个，那我也有例子 啊。 我们这还有大概在2010年前后入行这个行，我们这个行业做铁观音的。 那时候还做铁观音 就趴下了，那铁观音基本就是顶峰要转下了，这个阶段在闽南地区，在当年来讲啊，您这就为种铁观音疯狂到什么程度，佛手茶全砍， 天哪， 全砍掉，佛手不行啊，没有市场知名度啊，因为佛手茶为什么砍呢？它实在是不像铁观音，你知道吧，球太大，本山跟黄金贵就不用砍，因为直接就愣当铁观音卖，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是北风减弱，晴空微风，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天气非常的寒冷。目前呢，仍处于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天白天持续是晴朗的天气，气温略有回升，比较适宜您交通出行。预计未来24小时一氧化碳的气象指数是4，请大家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浪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这个拥堵的路段比较多啊。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东路段受到交通量比较大的影响，目前呢交通运行的压力比较集中。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方向，小武基桥到姚阿湖桥，慈云寺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六环的陆阳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施园桥到土桥新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还要感谢流动新学院28号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大山子路段的进出京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 他故意的，你知道吗？ 谁故意的？我以为还得有个介绍。 谁介绍？这都已经介绍完了，我们两个小时是一个节目，好不好？ 如果介绍的话，就是佛手茶杨多杰。 好，大家好，大家好。 你看，嘉熙说了，一直收听咱们周二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关于茶的知识和喝的茶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节目。由于胃不太好，多宝宝分享的茶里边感觉最对自己有好处的大红甘普已经断粮了，啥时候再分享一些呢？ 好的，这个是年底的时候啊，我跟各位先汇报一下啊，咱预告一下。 你别瞎预知啊，上次花茶那你都预知了。 哎，你不要老种在我身上，真是。 有人说花茶今年一定会有， 你看 好像是 啊，可不是有人这么说过吗？ 就是多宝宝说的， 对吧？ 就是你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你们俩下串供了是怎么？这个我先说这事儿啊，就是在年底的时候，那一定呢会有比较 春节前是吧？ 啊，就说这都算上了，因为这没多长时间了、这个一定会有这个黑茶跟大家的分享，这个也是每年的一个惯例。那因为从元旦开始，您这就开吃了，开吃开聚是吧？这一路得吃到今年2月初就春节了，那您这一路上可能都是要这个强度比较大的这个就餐活动。那么所以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呢，像大红甘普啊，包括于像六宝啊这样的黑茶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这点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所以跟这朋友说会有。 好， 人家也说了，说希望咱们能分享一些以前没有的种类，让我们多学习一下。比如说黄茶，就是确实是我们也一直在这么做，包括佛手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推荐一些大家很少听到、很少喝到的茶。 哎，这个一定是咱们的初心的。 对， 但是您也得原谅我们的是，中国这茶太多，我们这个得一样一样来。您刚才讲黄茶，这是一个很冷门的，但是咱们今儿说这佛手，它其实也冷门。那这我还到明年春天，我要找机会啊，有机会的话，我给您再分享分享，比如说黄金桂，或者是本山。那确实就有特色了，而且这就很少见了。 好， 对，那咱慢慢来，是吧？ 我们节目呢，一直是有好东西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是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还分享一个金条， 啊，这么突然？ 那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今天我机器人。 哎，机器人， 哎， 你不好好看店做客服，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呀，年底了，您看我这机身老旧破损，是不是也该给我去做一个死板什么的？ 呀，一堆破铜烂铁，做什么死板啊？回去给你添点油得了。 你看人隔壁老多家那二铁，这整天浑身锃亮， 要不你也给我买一个金条挂身上。哎，听说建行金、投资金条有浇铸类金条、梯形类，反正品种多了，哎，重量规格吧也特齐。 你疯了吧你，一个机器人你挂金条你像话吗？ 不，当然像话了，建行金可以满足投资啊、收藏啊、馈赠等多方面需求啊。当然啊，建行金纪念金类的产品也不错，尤其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每年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哎，我决定明年本命年，来一个。 这管不住你了，还明年本明年什么年你知道吗？ 猪年。 对。你哎，话说回来，你这建行金在哪儿买呀？ 我都打听好了，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均可以购买。 那我去了啊，我先给我自己买一个。 不是说给我买一个吗？ 哎呀，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器人了啊，该学会自动关机了。好了好了，快把机器人带回去吧啊。特别好啊，这个说完了金条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孟然爸爸的问题。 嗯，好 啊。人家说了，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就爱上了你们的节目啊，尤其听你们的小剧场特别好啊，这是我家的。他说特别爱喝茶，然后就开始买茶买茶具啊，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他的私房钱已经被掏空了啊。他老婆也说，你别听他们的节目了啊，你看把你勾搭的啊。尽管如此，今天的佛手我还是忍不住买了。 哎，但是啊， 啊， 真的，我看人家那个，孟然爸爸，哎，人家发上来自己收的这些茶器， 哦， 还是有点意思的。 我瞧一眼， 真的，你过来看看。 里其中有仨我不敢断什么东西啊，有俩建盏， 还不错吧？ 啊，这三个也非常的古朴。 这仨是什么呀？ 你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就因为它那个盖上一定都有所谓的神兽嘛， 龙， 中间那个是龙，前面那个我怀疑，哎，貔貅， 嗯， 最后那个 王八， 哎，反正它肯定都是有寓意的 啊。啊，那咱叫的好点，咱叫水鱼也行，你干嘛非叫这 啊？水鱼 啊，对呀，啊，就是咱是这么着啊，这三个就是人家摆当件的这个呢，现在肯定是个泡茶器了，这仨还有点古型， 是， 哎，这是有老型的。按着什么老型做的呢？就是以前的这种，就是吊子。我们说唐代的煮水器有一种煎水器啊，就吊子，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来做的这个型。那现在把它缩小了，做成一个能泡茶的，这很好啊，这东西。而且它是陶的，这东西看是陶。 是，宝牛批评你了啊。 哦， 你周末是直播了是吗？ 周末是录播呀，周日啊。 哦，那不好意思啊，人宝牛说了，豆宝们你好，周末你上节目的时候我跟你打招呼了，你看也没人理我。 哦，那就是赶紧说一下啊，每周日咱们这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是录播节目。 好的。 最近在跟这个咱们另一个主持人叫孙涛啊， 嗯， 做这个名茶谱的一个节目。 嗯嗯嗯，挺好啊。 所以打招呼不能及时的回复，现在我设定一关键词回复。 是是是。对啊，这个不用，我们这儿已经设了。 哦， 所有这个只要发这个文字啊跟我们互动的朋友都能收。 哦，那是 收的什么不知道啊。 啊， 有说发了好多菜给大家，有说发了好多这个风景图片给大家，嗯，挺有意思的，发什么都有啊。小花居说了，你们刚才说铁观音啊，就那铁观音，我好多年我都一直以为它就是绿茶，一去茶叶店买绿茶我就说，铁观音铁观音，而且他们那还给我推荐铁观音，后来是碰到了一个好老板给我科普了一下，说铁观音不是绿茶 啊。那这个这是一个咱们说这些年的一种乱象吧，叫观音绿茶化。七月确实时不是这小花居的问题，像小花居这位朋友没问题，为什么呢？它太像绿茶了，从口感到汤色甚至到保鲜的方式 条索不像 啊。那不能这么说，我能给你找这个那很像的绿茶。 啊，真的 也有，也有绿茶也可以团球哦。 天哪， 可一直 我以为都是碾片呢。 不是，绿茶条索形制也很多种的， 嗯， 都有。那么它很像绿茶了，那就是说我刚才就讲它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啊。那就比如说乌龙茶的真正的发酵度它不体现了。第二点，乌龙茶精制初制过程中是发酵度的问题，精制过程中是焙火度的问题，它不焙火了，它一点火都不上了，那么这个茶喝多了以后别的不说 伤胃。啊，你就您太轻了吗？太轻了一点，您老吃这生香蕉，您也受不了。 嗯， 这一个道理。 对，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为18点刚刚下班的朋友还留了一丢丢啊，所以大家只要发关键词“乌龙茶”，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这款年份佛手茶啊，它是属于乌龙茶的。 嗯，来用一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说说这款茶的特别之处。 这款茶的特别之处呢，我觉得3点吧。头一点来说，这名字比较特色。第二点来讲呢，比较的少见。它其实是传统名茶，就是因为这些年的原因，它在这市场很少见。第三点来讲，就是口感中有拿人的地方，喝一回呢，让人有这种过目不忘的感觉。咱们现在很多茶做完了以后啊，在这点上是欠缺的。尤其是以绿茶为主，这绿茶都快喝一个味儿了，都在一个味儿上，一喝到绿茶味儿，不对，应该龙井是龙井味儿，碧螺春是碧螺春味儿，毛峰是毛峰的味儿，毛尖是毛尖的味儿，它不能一个味儿，所以它这个是它的有意思的地方。佛手看着哟，这铁观音吧，但是您看着，您其实细看长得也不像铁观音，喝起来的感觉跟铁观音风格迥异，差别性很大的。 特别会生活的若水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了这会儿发就是为了馋你们啊！人家今天喝的什么茶呀？反正配的是戚风蛋糕。 嗯 啊，最关键人家拍的这照片，哎呦，家里边选的那些茶壶、茶器，包括还有那个放戚风蛋糕的一个小托盘，哎呦，漂亮极了啊！好，特别棒。来吧，咱们来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因为之前有好多朋友在发问题了。比如说刚刚有一位朋友可能刷过去了，但是问题我还记着呢。有人说了，说今天这个佛手茶跟之前咱们那个拈花这个佛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就是年份不一样啊，就工艺上是没有差别的。 喝起来呢？ 啊，喝起来感觉差别很大的。那么新茶的话喝鲜爽度还是有的，那么到年份茶的时候喝的是醇厚度啊，汤的感觉就不一样 了。明白，就是相当于那个梨水的味儿更浓厚了。 其实是这样的， 是吧？ 啊， 嗯。来，这个爱灌毛说了，说问一下豆宝宝，不锈钢的保温杯能泡茶吗？我怎么觉得跟瓷杯子泡出来不是一个味儿 啊？那要是一个味儿就错了，就不是一个味儿啊！您拿纸杯子、瓷杯子、陶杯子、不锈钢的杯子、搪瓷缸子泡的，它绝对都不是一个味儿。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叫不同的茶器的材质，最终在茶汤中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或者说反映出不同的茶汤。 对， 那这个呢？那您说怎么分优劣呢？这个应该讲得就地取材。您现在手里拿什么，尤其在工位上，您就拿什么泡。他说，我觉得不如瓷的好，理论上陶瓷肯定是最好，起码最适合茶。它是不是最适合酒、咖啡，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但在茶上来讲，陶瓷一定是比较优越的，包括比金银器都有优越性。 对，就是因为它自身带的那个味儿小。我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的幼儿园都统一，大家都是 水碗， 不是水碗，水碗那个塑料的那个，我就是说吃饭的那个、包括配个勺啊什么的。我记得那个碗，它不是铁的，反正就是它特金 就轻轻的，有点像锡的那种， 哎，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它跟锡又不太一样，所以那使的时间久了就类似于破了瓷儿了啊，这儿缺个瓷儿，那儿缺个瓷儿，但是里头那个本质真有点像金属的那个，因为它金摔嘛，但是那个就是你要拿它喝水啊或者什么，它本身是带味儿的，就那种铁的那种味儿吧， 尤其是热水 啊，对吧？金属味儿， 对， 人生几步的问题。多宝宝听好了啊，他说红乌龙是不是主要是乌龙茶青在乌龙茶的工艺基础上加了红茶的发酵工艺？ 对，就是把发酵度提得高，就主要是乌龙红乌龙这工艺呢，就是咱们讲密云寿龙，就是红乌龙的这工艺，它是台湾的，我国台湾的茶叶改良厂啊做的一种尝试。上个世纪呢，70年代、80年代就开始做了，它是今天在乌龙工艺里边比较晚成的一种工艺了。但是你说晚成，可也经过了40年的摔打了，也是很长时间的了。那么它的工艺特征呢，如刚才我们这个人生几步所讲的，着重的点在发酵，就是把发酵度啊提得更高一点。当然用什么方法提高这个发酵度， 那各个厂子做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您要知道的是，它在发酵上要再下一步学问。乌龙茶的发酵度在以前来讲，到东方美人就算到头了，就不会再高了。可以讲东方美人是发酵度最高的乌龙，在当时啊，它所以当年卖的英国像红茶，有人以为是高档红茶呢。但是当红乌龙工艺出现之后，东方美人得往后再让一步，它比它发酵度还高。 嗯，好。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干什么工作的都有啊，特别好， 特想跟他聊聊。 是是是是是，应该跟你接了接方的 啊， 啊， 是吧？ 嗯， 好。 说到发酵度啊，正好也有朋友问了，说乌龙茶发酵度大概20%-80%啊，这之间，那乌龙茶的发酵度是怎么控制的呢？怎么就能让它发酵到，比如说正好20%，正好80%它就停了？ 嗯。控制不住，它肯定是一种经验的控制， 随缘是吗？ 不是经验的控制，那么就是在做青的过程之中，把这个茶青呢，咱们就是讲三红七绿也好，一红九绿也好，几红几绿也好，那么就是把茶青呢，经过一定的物理的这种摇筛碰撞啊，让它开始产生这种发酵的反应。发酵度的掌握呢，不能说拿一表，就是跟看温度计似的，不是这样的，是看师傅的 手艺 经验。哎呦，这个味道出来了，可以了。它闻的是茶青的味道， 对， 那这茶青的味道不是说到干茶里有反应，它是带一个联动性的，说比如我闻到了这个 A 这个味道，我就知道赶紧要做杀青了，就是停止发酵了嘛。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你就停止发酵了，那我只要在茶青里边闻到 A 的味道，我及时杀青停止发酵，最终在茶汤里就会产现出 B 的味道，就是这么个意思，它是通过一种经验来判断的。 对 啊， 对，一想这我都想起来小时候，因为我妈特喜欢吃面食嘛，所以她老留一块面肥，然后每次在做面的时候都往里放点面肥，就当个面起子，然后揉面，然后我就干这揉面的活。一般揉到一程度，比如说要蒸馒头，揉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妈就看上没上劲儿，上劲儿拿刀切看里头还有没有眼儿，如果这些都没有了，然后就你去拿根筷子去挑一点面，拿筷子放火上烤烤，烤完了以后掰开看黄不黄，说你看里头还有黄的，接着揉啊，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经验， 很正确，就是这样的。那这没有个表啊仪器啊，说我怎么给测定啊，不是，那就是劳动人民呢有智慧，他在这样的朴素的日常劳作之中积攒了一个经验，这是咱北京话叫妈妈令，咱们这个外边说呢，那就这是一种经验科学。 对， 哎，把这个东西融入进来。 是， 嗯，好。说到北京话，问你们一个，混混是什么？ 混不是他括号里那我知道，混混不是个好词儿 啊 啊。 就是那个就那个呗，天天闲着没事儿 啊，对对对对， 啊，到处惹事儿， 对对对。你如果要说就前头那俩字儿，那还好，因为打牌的时候不是说你有混儿吗？ 啊 啊， 对，一开始我也以为是， 是是 是。 那羊喇子是？ 对，羊喇子其实就是毛毛虫嘛，就是北京话说的毛毛虫， 哦， 就是后背带好多毛的那种。 哦， 啊， 我们那儿是从那个就吊死鬼是一个东西吗？ 类似，但只不过羊喇子是带毛的。吊死鬼身上是没毛的， 剌人吗？ 嗯， 羊剌子没玩过，扣手心啊，别搁手背上，得找那光溜皮的地儿，这没事儿。你要使这边，它这个有皮肤的地方，你试试， 因为 它 身上那些毛啊什么的扎。 这人没童年， 应该是玩过呀，不就浑身都白毛吗？是那个吗？跟刺儿似的，长得跟小猴 啊，对对对， 是那个吗？ 对对对对， 小猴 没觉得剌呀？ 有， 那都是夏姑娘使的吗？ 是的，是的， 是吧？ 没觉得剌不对，这怎么 真没觉得剌呀？ 剌肯定 手不一样。来，人家问俩问题啊，说茶树上有这羊剌子吗？毛毛虫？ 有啊，它是一种这个害虫啊，害虫的种类那多了，那个咱们知道的就是这几种，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咱们说那小绿叶蝉，它也是一种害虫。病虫害是一直都有的，各地还不太一样而已了。您还 人家还有一问题，三红七绿什么意思？ 哦，就是刚才我讲这三红七绿是个发酵度的问题，这叶张本来都应该是绿的呀，那么经过一定的物理的这种摇筛碰撞呢，那么有一部分呢就开始发酵了，那么发酵的这部分呢就开始变红，所以您在看到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部分变红了，一部分没变红。那三红七绿呢，那您就体会一下它的发酵度吧，

航天桥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衙门口桥的北向南方向，杏石口桥的北向南方向，南四环的科丰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的奥林东桥东向西方向，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反方向大黄庄桥、远通桥、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都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也有事故，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刻中一刻，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聊的是茶，而且是乌龙茶啊，叫佛手茶。这个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开始热议起来了啊，都说洋喇子到底是什么， 就这么个热议起来了。 你看志刚说了，说洋喇子跟毛毛虫不太一样， 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嘛。 它是一种绿色的虫子， 对， 椭圆形的，有点像臭大姐。 嗯， 也不是， 这完全两种东西， 好吗？也不全是吧。嗯， 这椭圆形像臭大姐，这本人不能够苟同。 嗯， 起码我们崇文的洋喇子不长这样。 那你别这么说，人家刚才还有说房山的呢。 啊，你看， 说房山的洋喇子人就长那样。 你看，你看，它就有地域性的东西。 说京西有一些地区管洋喇子叫霍霍。 哦，那有可能是。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 能。你这音不是叫霍霍吗？ 霍，对。 他当然，刚刚那位朋友发的是霍霍 啊， 这个是霍霍 啊，听着不挺像的吗？ 是。类似啊，类似。 从我们这个训诂学的角度讲， 是，你看，像莫怀远说了，说洋喇子是毒刺蛾的幼虫， 哦， 刺儿是有毒的，专门是钻这个汗毛孔的。 哎，毒刺蛾的幼虫， 哎， 你应该这么说，洋喇子的进化型是毒刺蛾，这多好。 哎，是的，因为它永远的，早晚有一天会化蝶的嘛。他说被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扎了的话。哎呀，火辣辣的疼啊！说在京西一些地区管洋喇子叫霍霍， 对吧？ 哎，其实，哎，包括你看，像郭赛，人家也有类似的那个评语啊，就说的大概意思都差不多。包括宝牛啊，也说了，说洋喇子就叫霍霍， 嗯 啊，而且他说了，快你们仨。趁着放广告的时候赶紧对对词儿。我不用对词儿。 哎，我搜了好多图片。 嗯， 你说哪个是洋喇子？ 就反正就身上带毛的。 是，都带毛。 都带毛。好吧。 有的毛扎起来了。跟小辫小辫子似的。有的毛全都支棱着。 我们统称都叫洋喇子。 我说的是这个。就是毛毛虫是这个。你说是绿不羁的，这是洋喇子是吗？哦，那跟咱不一样，绿不羁的我都没见过，真的 是吧？ 我们那边特别多这种浑身发紫的，一条黄缝， 但是它长的毛没这个这么 没这么鲜艳啊， 就是我们那儿的那个就是毛毛虫啊是白毛，但是它的毛特别密实。 你说这你咽什么口水？ 不是，那是口水到这儿了、啊、不是，他这照片旁边有一锅羊了、啊、有人真把它炒了，就是放在那个姑娘们的这个 脖子上 啊，你们放那儿，我们是放铅笔盒里边， 嗯，远了 啊，太远了， 离姑娘远了 啊，真够狠，不是说扎着疼吗？ 玩吗？哎呀 哎，回来继续聊茶啊！这个有好多朋友，这个咱就不说羊喇子的问题了啊、嗯，咱说说这个关于茶的问题。来，咱们先看看这个。好，你看，这个 Suki 说我也冲纹的，我就被扎过，涂那氨水就好了。 是， 哦， 是。 说肖说，你看羊喇子柿子树上多，绿色带白毛， 哎，类似吧？其实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枣树。嗯，就是这些果类树上好像长这些都比较多，啊、 就是 它 也 化蝶以后变成蝶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没见过。 哦， 你确定它能化蝶是吗？ 肯定能，就只要是类似这种毛毛虫 的，就是毛毛虫的都能化蝶， 哎、都会化蝶。 哦、好，一会儿咱们聊聊蝴蝶的事儿，可能啊。散财童子说了，生熟的这个普洱可以煮着喝吗？ 生熟的普洱可以煮着喝， 生和熟普洱可以煮着喝。 首先来讲呢，能煮的基本都是熟普洱。那么说生普洱我可不可以也煮呢？杨老师，是这样的，您可以做搭配。我原来在节目里也跟您提过，就是说生普，我个人到今天我也不建议您这么直接喝，因为它还是比较寒凉一些，而且呢劲儿比较大。它应该做自然陈化十年以上才比较好。那人说我等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您跟熟普啊拼配着喝。以熟普为主，间距搁一点生普进去，很调整口味的。那就是说口感会变得很灵活，同时呢味道也不错。那这个时候您煮是可以的，您单煮生普这不行，这个还是有点重。那您说怎么叫不行？说我就这么爱喝，那当然我也不能拦着您，这就我告诉您可能欠妥。 行了，咱们不聊羊喇子的事了。 对对对， 就提起了大家的兴趣，连老羊都把图片发上来了，其实跟我们说的差不多嘛。 对对对， 白胖白胖，身上带毛的， 是 对吧？ 那哎，那是不是他破茧成蝶之前就是吊丝果？是不是掉根丝下来，然后搭一窝？ 你又引起了千层了，你看着吧，马上就都上来 了。那咱不说这个啊， 他们都挂丝啊，都挂丝啊。像魔云云、幸运心等等，咱们就不聊这些事儿了啊，因为毕竟现在饭点儿一聊，这恶心的、 就是， 对吧、啊？哎，既然说到这个了，茶树上有没有它特长的这种虫？ 有啊，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最常见的也是最有特色、有故事的，就是这小绿叶蝉嘛。 但是它还是有特点的， 有特点啊！它这个其实什么最多呀？一个是小绿叶蝉多，一个是红蜘蛛多。这东西叫红蜘蛛， 但是他们俩之间本身也是天敌之间 啊，他们俩互克呀、啊，他们俩互克，这大自然是很神奇的。所以您在一定的条件范围之内，老说这茶树啊打药啊或者怎么样的，在以前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以前的茶呢不是这种叫密植型茶田。密植型茶田的病虫害确实比较严重，就是集体宿舍呀，彻底连片，就一旦茶山举目一望，说杨老师您往这么看，这十万亩啊都是茶，这个品种就很单一了，那它其实本身的不符合我们生态多样性的这个原则了。那在以前来讲呢，这个茶树呢它亦是一种林间作物啊，它不是完全的全种它，它是兼具有其他的也有它，那这个时候它的生态系统就比较复杂，那很多时候就跟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说的时候，那个小动物小植物应该说小昆虫之间还互克，它有互克性上，那它有调整。 哎，那现在因为茶算农产品嘛，然后很多的专家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嫁接一下或者混搭一下，比如说了，哎，这个是绿茶的品种，哎，我混搭到那个茶的品种上，然后让他们之间繁殖一下，说不定又出了一个新的品种。 哦，这很多，这个现在非常的多。您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品种叫金观音。 啊，金观音。 啊，金观音是什么呢？金观音其实就是观音和这个黄金桂啊搭配。 哦、杂交了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很这种很多的。 但它还是乌龙的搭配吗？ 啊啊， 对吧？ 啊，是。 就是还是乌龙的搭配。 不会太远，但也不一定。 哥说的意思越远越好。 对呀、啊， 怎么叫越远越好？ 就跟过去女孩子就想嫁得远点，不就使筷子使得越来越远吗？说嫁的、娶男的那对吧？生出来的孩子聪明又漂亮， 这老茧嘛。 哦， 老茧， 我明白这意思。那就是说，这个茶树的，您刚才讲的这种呢，其实嫁接是一种啊，嫁接是很简单的，今年嫁，明年就起来了。那杂交呢是比较麻烦的。我们这个在各省的这个农科院啊，完了还有我们的茶叶的这个工作站吧，有的地方设工作站，常年都做这种事儿，就是做不停的杂交育种。那么有一些品种呢就出现了，其实今年市场上出现的很多的品种都是，你听这名字，什么浮云六号。什么叫浮云六号啊？是福建茶跟云南茶搭配的，是云南跟福建两省茶做杂交，就是浮云系。浮云系又分若干个号啊，那么它哪个好一点，哪个适质性怎么样一点，还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这种一直都是在有尝试，也出现了不少的优良品种。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讲，这你不得不服的是这大自然造物的神奇。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持续性保持良好的，确实还都是 对原生的，这些 自然育种的 是 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人工育种的这种呢，你比如说浮云六号，或者像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有很多啊，台茶十几号、台茶十几号这种，一段时间里保留的就是优质的特性很多，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还不太长，大概有30年左右吧，这个整个的品种特性下降就会比较快，就马上就瞬间就下降了，而且有那种垮塌式的下降，不如就是自然育种出来的稳定，这个还是肯定的。 所以你看，还是自然的很神奇的， 神奇， 它自然的把不同的种类进行了划分。 对， 如果你想跨种之间的也可以，但是呢，你可能它的产物很难延续。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就包括动物、植物都是这样的啊。人可能是一个特例，因为我觉得人可能算一个大种群。它这个种群里边还是挨得近的，只不过住的稍微远点而已。 对 对, 对 不对？ 而且强跟强就不能说强跟强，就是强强联手了以后，它不一定结出来的那个就更强。 哇，是 哎，真的。就那天我看了一篇推送文章，后来看完了以后，哎呀，我还挺难受。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母亲发的一篇文章，当然跟咱们今天讲的这些没关系，就是瞎聊。然后这母亲洋洋洒洒写了好多的字，但是看完了以后觉得很难受。她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一直想要孩子，然后就生了一个儿子，生儿子很开心啊，然后希望在童年的时候孩子都很快乐的成长。于是身边好多人都说，这报班儿，说哪儿报什么班儿，让孩子童年是快乐的就完了。然后等上小学之后发现跟不上了，因为老师好像啪一讲就直接啊阿拉伯字母等等，直接就好翻滚的就来了，孩子完全跟不上，那只能报班啊。但是后来他一想没问题，说你看，说他爸研究生毕业，我博士毕业，我们这孩子差不了。慢慢发现孩子越来越跟不上，哎呀，就气得不行，说得辅导孩子做作业，真的脑淤血都快犯了。他说但是话锋一转，说这个孩子呀情商很高，说自己孩子，谁的孩子谁不爱呀？说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因为孩子哈学习差，但不代表这孩子不勤奋。比如说到了晚上了，9点多了，孩子还认真写作业呢，一看妈和爸忙一天了，哈气连天的，孩子就说，妈你先歇着吧，知道你今天累了，我自己把这点写完了我就洗洗睡了。哎呀，说这个笔者呀说完了这些又特别的感动，从此他又想算了， 不要求他学习好， 对，说只要求这孩子比如说善良， 身体健康， 勇敢，然后对待任何事情和挫折的时候要乐观就可以了，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最优秀的。哎呀，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呀，这样的父母真的是太好了。 那怎么跟我妈似的？ 哎呀， 感觉真的像我妈写的。 所以你看啊，真的 我妈从小就放弃我学习，就是自然生长，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还不一样，那又哪有什么班啊， 是 有人能看着你就不错了， 是， 对不对？有口饭吃，这就算我照顾你照顾得还不错，哪有那么多班报，就是玩瞎玩。然后到了就我当时是跟得上的，后来就是 就是老抓毛毛虫啊，老打篮球啊，就爱好太多。 你还老请人吃那夹饼呢？ 啊，对对，爱好太多，爱的人也多，所以呢就耽误学习啊。 这句是重点。 国政老师说了，说哎，这个多宝宝，你之前说的白茶加水做老茶哈，那这个跟普洱的洒水窝堆发酵不一样吗？啊， 是挺像的，这不学吗？ 但是比如说你说的这是做旧的老茶嘛，对不对？做旧的比如说白茶，对茶的品质和喝茶的人的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就是听的那意思感觉也还行啊。 哦哦哦，是这个道理。首先来讲呢，它跟普洱是它不一样的东西，从茶树品种就不太一样，制作制茶工艺也不一样。普洱茶是有杀青的，白茶是没有我对杀青的，这个没有可比性。但是加了发水呢，这个就是或者说要洒水吧，加温，这个是应该讲我觉得有借鉴的，就是像它一种借鉴，但这不是规范工艺。普洱茶的卧堆工艺是国家标准，国家也有标准，也有很成熟的工艺技术，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摸索。那么可是呢，这个就不一样了。那这是这些年的一些小作坊去做一点，而且他为的是做老，做的像老而已。所以他追求的是汤色，而不是口感。口感是很重，但是香也谈不到啊，还不可以。 对。兔子脸圆圆看到您发的信息了，没关系，您呢收到了这个，赶紧拿您自己的手机拍一张照片啊，一定要留下这个证据。然后再其次呢，您艾特一下机器人儿，啊， 对，刚刚呢我也拍了您的照片了，也跟机器人说了啊，他会帮您解决的，放心吧啊。风说了，鸭屎香怎么泡呢？ 你说说， 我属于瞎泡。 哦呦， 但是我泡出来的还都不错。 哦，那您谈谈。 因为投茶量我不怎么控制啊，什么几克，我看着放啊，当然不会放的特别多。我约摸着啊，大概也就是3-4克啊，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你多大的壶呢？ 那壶得有个200毫升吧？ 可不止。 不止啊？ 不止，是那壶吗？ 对啊。 啊，那壶不止200。 300-400。 对。 哦，300-400，你看我对这种没什么概念，但是我看它的颜色，就是稍微泡出来一点点的金黄色之后，这个黄不要太深啊，它还是发亮，就类似于像香槟金啊，香槟金的颜色还是稍微淡一点的时候，您就茶水分离，茶水分离静置一会儿，因为它那个茶可能在水里边还有一个溶解的过程，它的味道刚刚好，这个时候它那个茶水呢是属于在。有点泛黄和浅金色、浅黄色那个过程当中，在摇摆的时候，正好那个水是汤色也好，香气也好，是最好的。 来，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吧。小瓜说的，多老师，岩茶也分年份吗？ 岩茶当然也可以久存了，就是所谓讲就几年的几年的。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在喝什么18年的岩茶。但我昨天呢也在跟我的一个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岩茶它久存之后的风味变化还真的是非常大。我自己有一款自存的，我自己存了10年左右的一款岩茶，不是刻意的存，大概就是买了几斤呢，搁在那儿，大概是10年前后吧，或者再前一点。我现在打开喝，我觉得风味有变化，但是那款茶我倒是感觉没有原来好喝了，没有原来好喝，说实话。所以我也在想，我说是不是岩茶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本身新茶的风味特征太明显了，你变老茶之后有变化，咱们再讨论吧。但是它是有分年份的啊，小关。 好， 好，今天呢咱们关于茶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下周咱们同一时间也是周二的下午5点到7点，我们继续来聊茶，也谢谢多宝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 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到最终这份情感没变过，没有谁能够取代这种甜美的相同，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是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的自由，不担忧时空，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